革开放，大新济世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咨询电话88864417，8886442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实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咨询电话88864417，8886442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历史长河滚滚，淘尽无数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微空，化作南柯一梦。说书唱戏讲古，计较娱乐之中，望君休当耳边风，为人处事有用。在上集当中，咱们正说到张作霖被袁世凯任命为陆军第27师中将师长，可把张作霖乐坏了。多少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，其实呢也在张作霖意料之中。你看张作霖小个不大，绝顶聪明，这个人胸心勃勃，不甘居人之下。原来那时候他对清政府那些文武官员，特别是现在对民国开国的将领，他都看不起，认为这些人呢，绝大多数都是庸庸碌碌之辈，你们有什么能耐，无非仗着你爹，仗着你老子、你哥哥，有点臭钱，有点裙带关系，你们才身居高位呀。我张作霖只比你们强，不比你们差。有朝一日，这要时来运转，我肯定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，要比你们强得多得多。今天这第一步 总算达到目的了。张作霖自然是高兴的。那么他被任命为师长了，这一师管着一万多人，这个组建班子至关重要啊。张作霖马上召开紧急会议，大会小会开了七八次，终于把人员都安排好了。后来当众一公布，27师副师长汤玉麟，就是那汤二虎，在汤玉麟之下还有四个旅，53旅旅长由汤二虎兼任，54旅旅长孙烈臣，55旅的旅长吉金存，副旅长阚朝喜，56旅的旅长张景惠。说到这咱得解释一下，按正规编制，师下只能设两个旅，那么张作霖有四个旅，也就是说一半是官一半是私的，因为他野心很大呀，不满足于现状，先许备力量，在旅之下还设立了八大处，参谋处的处长穆怀义，机要处处长海国臣，副官处处长张世飞，作战处处长张凯，军械处处长张作相，军需处处长海宽，军法处处长郑翠平，军医处的处长孙百利。另外27师还委任个总教官，就是蔡大胆蔡平本。在下面还设立个卫队团，团长丁喜春，副团长刘小春。师部里边还设立总参议一职，由袁金凯、孙烈臣、张作相分别担任正副参议，可谓机构庞大呀。名单拟定好了，把亲信也安插完了，张作霖开始上报。其实啊，这就是走走形式。陆军部接着他的报告之后，自然照准，一切都按张作霖的计划办。因此，这伙人是走马上任啊。张作霖大军开进奉天，在城里小南门设立了师部，这是个三进的大四合院，后院是住宅，前边是师办公的地方，大兴土木，不惜重金开始修缮啊。您还用问吗？自然修的是金碧辉煌，又排场又讲究啊。张作霖这一上任之后，好嘛，轰动了奉天城啊，就拿城里司官两面身伤巨骨，中国人外国人纷纷到师部来拜会张作霖，给这位张师长来祝贺。 把张作霖忙的脚打后脑勺，迎来送往24小时不得休闲呐、啊！啊，那他也高兴，这叫人得喜事精神爽嘛。那么一切全安排完了，张作霖一看房子也修个不得离儿了，该把家眷接到奉天了。他向奉天将军大帅赵尔巽请了假，带着卫队团丁喜春、刘小春、张飞、唐二虎等人飞马赶奔新民府来接家眷。这新民府是他起家的地方，他做三营统领就在这儿。哎呦，何府上下文武官员迎接张师长热烈祝贺，咱不必细说。张作霖先到了占山烧锅，因为他的家呀都在这儿住。门口下了岗哨，张作霖下了马，疾步如飞来见他娘。娘儿俩这一见面，张作霖把嘴咧多大，先给娘规规矩矩磕了仨头。娘啊，您早得这信儿了吧？替儿子我高兴不？儿我来接您来了，接您到奉天省城前去享福。老夫人乐不乐？乐。但是在乐的情况下也十分替张作霖担忧啊，因此是皮笑肉不笑。安抚了儿子几句之后，跟大家也说了几句话。当天晚上，老太太把儿子留到身边做彻夜长谈。你看张作霖那样，别看红胡子出身，那是大孝子啊。母亲说话他自然是听了，他坐在娘的身边，娘，我怎么发现您了不是真高兴？哎，作霖，这会儿没外人，娘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诉说，听也在你，不听也在你呀。你今年30多岁的人奔40岁早了，有道是儿大不由爷呀。娘，您别这么说话，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也是您儿子，您说对了我自然是听。娘，您就开导我吧，有什么事儿？作霖呢，娘虽然没念过什么书，也听老人们讲过，有道是官场如战场啊。孩子，别看你做了大官了，官越大越危险呐、啊、这就叫树大招风，官大了生险呐、啊、你认识一波穿红的，就得罪了一波挂绿的，这个理儿你明白吧？儿明白。作霖呐、啊、你知道有多少人恨你，有多少人妒忌你，那官府的人不一定对你都欢迎啊， 因此说话办事儿要处处多加检点，过头的话不能说，过火的事儿不能办呐。要搞好上下级的关系，左右逢源，切切多加谨慎呐。哈 哈哈哈哈哈！娘，您说对了，这才叫金石良言呢。别看儿子我也是个大老粗，你忘了，除了您教诲我之外，我常听书，说书讲古，我从中啊长了不少知识，我明白这个理儿。而一定多加谨慎也就是了。 好，明白就好。再有，你之所以有今天，还不是多亏那些铁哥们儿、那些弟兄们。要没有御林是非，没有坐相等等等，你能有今天吗？红花还得绿叶配呀、啊！你现在高居什么师长，又是什么中将，你可不能把这些人给忘了啊！如果冷了大家的心，你非被拆了台摔重跟头不可。 娘，这个你更放心，我他妈巴子有今天，我能忘了我哥们弟兄吗？现在他妈大大小小都他妈是官儿。 那就好。另外作霖呐、啊、你有时候头脑发热，脾气暴躁，办什么事情不能办得太绝了，要留有余地。跟弟兄们搞好关系，娘就放心了。 哎，我一定听话。如果到时候我要犯了驴脾气，我想到娘的话，我就能控制住我自己。 好。还有，你媳妇为你可不容易呀、啊、给你生儿育女，现在闹了一身的病，你要善待你的妻子，千万可不要喜新厌旧啊。 哎，我记住了。 再有，人必须知恩必报，饮水思源啊。在咱们母子被难之时，那些伸出手来拉咱一把的人，你可千万要报恩呐、啊！你明白吗？ 娘，我都想好了，下一步我一定报恩。我在大帅面前请长假，还要准备到海城高坎二道沟去一趟，把所有的恩人我都拜会一遍，累到奉天找事儿的，我是尽全力帮忙， 这就对了。 这娘儿俩一直谈到后半夜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？ 张作霖他娘啊，那真是个明白人，那不是说贤母也差不多少啊， 教子有方。张作霖这才告辞出来看望妻子， 这么得有程序的，先看望老人，把事儿办完了再看媳妇。 你别有些没知识的人一头扎到老婆屋里头，把爹妈撇一边去了，死你奶奶孙子连管都不管，那还叫人吗？张作霖到房里看望二妞，哎呀，进屋一看呢，张作霖这心就一犯恶。为什么？现在这位师长夫人是骨瘦如柴，大病缠身。你看张作霖地位高了，媳妇的病情也加重了，在这些年跟张作霖不容易，出生入死，担惊受险，光人质绑了几回，叫人绑票绑了多少回，那可以说为那张作霖赵二妞啊，把一腔的心血都耗光了，现在是未老先衰，头发也脱落了，是满脸的皱纹。张作霖一看呢，心如刀绞一般。那么夫妻都说什么，咱不必细说了。张作霖主要说的意思呢，就是接他到奉天享福。夫人就问咱娘去不去，哎，我跟娘打招呼了，娘说了她看新民这地方不错，说在这住着样样都得体，我娘不乐意上奉天，嫌奉天的省城人多心乱，准备以后再说。你看你的意思，要那样的话，娘不去我也不能去，我要陪伴咱娘，多咱他老人家乐意搬进省城，我再陪他一块儿去。 那好吧，反正他妈的我事儿也多，你就是到了奉天我也很少能陪着你。夫人，你瘦的不像样子了，现在跟过去可不同了，你把心放宽吧，啊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喝什么，咱们有的是钱，把身板养好了，咱们夫妻二人还得白头偕老呢。可夫人一听，脸上带着笑纹，眼泪掉下来了。他心里清楚，寿命不长了，不可能白头偕老啊。但是丈夫刚荣任师长，不愿意扫他的兴，所以心底的话没往外掏。现在这赵氏已经得了不治之症，妇女病相当相当严重啊。那么谈了一会儿话，张作霖得喜欢喜欢孩子，现在他有俩儿子了，大儿子学良已经10岁了，二儿子学明4岁了。赵夫人把俩孩子叫过来，见过爹，一个坐在左腿上，一个坐在右腿上，张作霖亲亲这个，搂了那个，以叙天伦之乐呀。你别看张作霖是个胡子出身，他也是人呢，他也有七情六欲，能不喜欢自己的骨肉吗？学良上学没？